《资治通鉴》卷第246，唐纪62。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。开成三年春正月甲子，李时入朝，中途有道射之，微伤，左右奔散，石马惊，持归地。又有道腰击于方门，断其马尾，仅而得免。上闻之，大惊，命神策六军遣兵防卫，使中外捕道甚急，竟无所获。乙丑，百官入朝者九人而已，京城数日方安。丁卯，追赠故齐王凑为怀义太子。戊申，以盐铁转运使、户部尚书杨嗣富、户部侍郎、判户部李觉并同平章事，判使如故。嗣富乌灵之子也。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李时成甘露之乱，人情危惧，宦官自横，妄身殉国，故纪纲粗吏。求士良深恶之，前遣道杀之，不果。时惧，雷表称及此位，尚深知其故而无如之何。丙子，以时同平章事，充荆南节度使。陈宜行性戒直，误杨嗣富为人，每一政事多相抵斥。人臣宜行以足及此位，不许。上命起居舍人魏摩献其祖文贞公户。政坛曰：“在人不在户。”上曰：“以甘棠之比也。”杨嗣富欲援晋李宗闵，恐为政坛所举，乃先令宦官讽上。上临朝谓宰相曰：“宗闵积年在外，已与一官。”政坛曰：“陛下若怜宗闵之远，只可移进北数百里，不宜再用。用至，臣请先避位。”臣宜行曰：“宗闵向以朋党乱政，陛下何爱此先人？”杨嗣富曰：“士贵得忠，不可淡训爱憎。”上曰：“可与一州。”谭曰：“与州太忧，只可洪州司马耳。”因与四父互相抵结，以为党。上曰：“与一州无伤。”谭等退。上谓起居郎周敬父舍人魏摩曰：“宰相宣征如此，可乎？”对曰：“诚为不可。”然谭等尽忠奋计，不自觉耳。丁酉，以衡州司马李宗闵为杭州刺史。李固言与杨嗣富、李觉善，故隐居大政，以排政坛陈宜行。每议政之际，是非风起，尚不能决也。三月，臧科寇福州清溪镇，镇兵击却之。初，太和之末，杜从为凤翔节度使，有诏杀太僧尼，时有五色云现于岐山，进法门寺，民间讹言佛骨降祥，以僧尼不安之故。 监军欲奏之，从曰：“云雾变色，何常之有？佛若果爱僧尼，当献于京师。”未几，获白兔。监军又欲奏之，曰：“此西方之瑞也。”从曰：“也受未寻，且宜续之。”寻日而毕，监军不悦，以为掩蔽圣德，独画图献之。即正柱带从镇凤翔，奏紫云献，又献白雉。是岁八月，有甘露降于紫宸殿前樱桃之上，赏亲采而尝之，百官称贺。其十一月，遂有金吴甘露之变。即从为工部尚书判度之，河中奏邹于县，百官称贺。上谓从曰：“李训正著解阴锐以受其乱，乃知锐物非国之庆，卿前在凤翔，不奏白兔，枕先觉也。”对曰：“昔何出图，伏羲以画八卦，洛出书，大禹以叙九畴，解有益于人，故足上也。至于禽兽草木之锐，何时无之？刘聪劫逆，黄龙三现，石季龙暴虐，得苍林十六，白鹿七，以驾之盖，以示观之锐气在德。玄宗常为鹿州别驾，及即位，鹿州奏十九锐。玄宗曰：‘朕在鹿州，为之秦职业，此等锐物皆不知也。愿陛下专以百姓富安为国庆，自于不足取也。’上善之。他日谓宰相曰：‘时何年丰，是为上瑞，家和灵芝，成何益于世？’宰相因言：‘春秋既灾疫以警人君，而不输祥瑞，用此故也。’”夏五月乙亥，诏诸道有瑞，皆无德以闻，亦勿深迭所思。其蜡想太庙及想太清宫，元日受朝奏祥瑞，皆停。初，灵武节度使王彦平自道赃七千余民，上以其父志兴有功，免死，长留康州。彦平密请于魏镇幽三节度使，使上表学己，上不得已，六月壬寅，改永州司户。八月己亥，家亡运薨。太子永之母王德妃无宠，为杨贤妃所赠而死。太子颇好游宴，逆尽小人，贤妃日夜悔之。九月壬戌，上开筵缨，召宰相及两省御史郎官，书太子过恶，亦废之，曰：“是宜为天子乎？”群臣皆言：“太子年少，容有改过，国本至重，岂可轻动？”御史中丞狄坚摩论之尤切，至于涕泣。几世中为温曰：“陛下为一子，不教献之至事，岂独太子之过乎？” 癸亥，翰林学士六人，神策六军军史十六人附上表论之。上意稍解。是夕，太子使得归邵阳院，如经史王少华等及宦官工人作留死者数十人。义武节度使张凡在镇十五年，为幽镇所旦，即有疾请入朝，朝廷未及治治，即甚借其子袁毅举足归朝，无得效河北故事，即薨。军中欲立袁毅，观察留后李世济不可，众杀之，又杀大将十余人。人参以益州刺史李仲谦为义武节度使，义武马军都虞后何清明自拔归朝，癸酉以为宜州刺史。朝廷以义昌节度使李彦佐在镇九，贾诩以德州刺史刘约为节度副使，欲以代之。开城以来，神策将吏千官多不闻奏，直牒中书领复奏施行，千改代无虚日。癸未，始召神策将吏改官，皆先奏文，状至中书，然后检勘施行。冬十月，议定监军走军中不纳李仲谦，请以张元义为留后。太子勇犹不圈，庚子暴薨，谥曰庄客。乙巳，以左金吾大将军郭民为宾宁节度使。宰相亦发兵讨议定，上曰：议定地狭人贫，君自半仰度之，急之则弥所不为，缓之则自生变，但谨备四境以祀之。乃除张元义代州刺史，请之，军中果有异议，乃上表以不便李仲谦为辞，朝廷谓之罢仲谦。十一月，诏赐袁毅出定州，其义武将士使谋立袁毅者，皆赦不问。以义昌节度使李彦佐为天平节度使，以刘约为义昌节度使。丁卯，张元义出定州。庚午，上问翰林学士柳公权以外议，对曰：郭民除宾宁，外间颇以为宜。上曰：民上府之职，太后叔父，在官无过，自今无作小镇，外间何由焉？对曰：非为民不应为节度使也，闻陛下进娶民二女入宫，有之乎？上曰：然，入参太皇太后耳。公权曰：外间不知，皆云民纳女后宫，故得方阵。上俯首良久曰：然则奈何？对曰：独有自南内遣归其家，则外溢自西矣。是日，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还民家。上好诗，常欲至诗学士，李觉曰： 今之诗人福薄，无益于礼。乃止。贾诩以蔡州刺史韩威为义武节度使，河东节度使司徒、中书令裴度以及求归东都。十二月辛丑，赵度入之政事，遣中使敦玉上道，政坛雷表辞位。丙午，赵三五日移入中书。是岁，吐蕃仪态赞普族，帝达摩利。仪态多病，伪政大臣，由是仅能自守，久不为边患。达摩荒淫残虐，国人不复，灾疫相继，吐蕃亦衰。四年春，闰正月己亥，裴度至京师，以及归地，不能入县。上烙问次赖，使者庞武。三月丙戌，薨，谥曰文忠。上怪度无仪表，问其家，得半稿。以楚寺未定为忧，言不及思。度身貌不逾中人，而威望远达四夷。四夷见唐使，辄问度老少用舍，以身系国家轻重如郭子仪者二十余年。夏四月戊辰，上称叛度之度从之才，杨嗣父李觉因请除从户部尚书。陈仪行曰：“恩旨当由上出，自古失其国，未使不由全在臣下也。”觉曰：“陛下常谕臣云，人主当则宰相，不当以宰相。”五月丁亥，上与宰相论政事，陈仪行复言不宜使威服在下。李觉曰：“仪行亦以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权者耳。”臣屡求退，苟得王父，臣之幸也。政坛曰：“陛下开成元年二年政事疏美，三年四年见不如前。”杨嗣父曰：“元年二年政坛移行用事，三年四年臣与李觉同之，罪皆在臣。”因叩头曰：“臣不敢更入中书。”遂驱出。上遣使召还，烙之曰：“政坛失言，清何惧耳？”谈起谢曰：“臣愚拙，意义不主四父，而惧如是，乃四父不容臣耳。”四父曰：“谈言正事，一年不如一年，非独臣应得罪，以上类圣德。”退。三上表辞位，上遣中使召出之，癸巳使入朝。丙申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政坛罢为右仆射，陈仪行罢为吏部侍郎。弹性清简，仪行亦耿介，故四父等深及之。上以盐铁推官检校礼部员外郎姚旭能居一遇，命全知直方员外郎。又成为温不听，上奏称郎官朝廷清选， 不宜以赏能力。上乃以序简教礼部郎中，依前盐铁推官。六月丁丑，上以其事问宰相杨嗣父，对曰：稳志在澄清流品，若有力能者皆不得清流，则天下之事孰为陛下理之，恐似衰尽之风。然上素重温，终不夺其所守。秋七月癸未，以张元义为左骁卫将军，以其母侯莫陈氏为赵国太夫人，赐绢200匹。议定之乱，侯莫陈氏税欲降士，且借元义以顺朝命，故赏之。贾臣以太常卿崔丹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丹偃之弟也。八月辛亥，夫王景薨。癸酉，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上言：萧本诈称太后帝，上下皆称萧弘是真，以本来自左军，故弘为台司所役。今弘一臣，求臣上文，岂追弘复阙，与本对推，以证真伪。诏三司居之。冬十月乙卯，上就起居舍人魏摩取祭柱观之，摩不可，曰：祭柱兼书善恶，所以警戒人君，陛下但立为善，不必观使。上曰：朕向常观之。对曰：此向日使观之罪也，若陛下自观使，则使观必有所避讳，何以取信于后？上乃止。杨妃请立皇帝安王荣为嗣，上谋于宰相，李觉非之，秉银立敬宗少子陈王成美为皇太子。丁卯，上幸会宁殿坐月，有童子圆床，一夫来往走其下如狂，上怪之。左右曰：其父也。上泫然流涕曰：朕贵为天子，不能全一子。召教坊刘楚才等四人，工人张石石等十人，责之曰：构会太子皆尔曹也，今更立太子，复欲尔也？只以复立，己嗣皆杀之。上因事感伤，旧疾遂增。十一月，三司案萧本、萧弘皆非真太后帝，本除名留爱州，弘留儋州，而太后真帝在闽中，终不能自达。乙亥，上级少见，坐司政殿，召当值学士周驰，赐之酒，因问曰：朕可方前代何主？对曰：陛下尧舜之主也。上曰：朕岂敢比尧舜？所以问清者，何如周南汉献耳？持经曰：比亡国之主，岂可比圣德？上曰：乃献受制于强诸侯，今朕受制于家奴， 如此言之，朕待不如。因弃下沾巾，持伏地流涕，自是不复世朝。是岁，天下户口499,6752。回鹘相安允和、特勒柴格谋作乱，张信可汗杀之。相觉罗兀将兵在外，以马300路沙陀朱爷赤心，借其兵共攻可汗。可汗兵败自杀。国人立克萨特勒为可汗，毁岁邑大学，养马多死，回鹘遂衰。赤心执遗之子也。五年春正月己卯，诏立颖王禅为皇太帝，颖军国事权令够当。且言太子成美年上充幼，未见师资，可复封陈王。时上极甚，命之枢密刘弘毅、薛继棱引杨嗣父李觉至晋中，欲奉太子监国。中尉裘世良、于弘志以太子之力功不在己，乃言太子幼且有疾，更易所立。李觉曰：“太子未已定，岂得终变？”世良、弘志遂矫诏立禅为太帝。是日，世良、弘志将兵以16宅，迎颖王至少阳院，百官夜见于思贤殿。禅沉毅有断，喜韵不形于色，与安王荣解宿为上所后，异于诸王。心巳，上崩于太和殿，以杨嗣父设冢宰。癸未，裘世良水太帝赐杨贤妃、安王荣、陈王成美死。敕大刑以14日殡，成服。谏议大夫裴仪直上言7日太远，不听。时裘世良等追怨文宗，凡乐工及内侍得幸于文宗者，诛贬相继。仪直复上言：“陛下自藩为祭统，是以俨然在旧，以哀慕为心，素行丧礼，早议大政，以慰天下。而未及数日，屡诸路先帝近臣，景率土之视听，赏先帝之神灵，人情何沾？国体至重，若使此辈无罪，故不可行。若其有罪，彼已在天网之内，无所逃伏，旬日之外，行之何晚？”不听。辛卯，文宗始大殓，武宗即位。甲午，追尊上母为妃为皇太后。二月乙卯，赦天下。丙寅，是韦太后曰宣懿。夏五月己卯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杨嗣父罢为吏部尚书，以刑部尚书崔巩同平章事兼盐铁转运使。秋八月壬戌，葬元圣昭献孝皇帝于张陵，庙号文宗。庚午，门下侍郎同平章事李觉 作为山陵使龙春县，罢为太常卿，贬京兆尹静心为郴州司马。义武军乱，逐节度使陈君赏，君赏募勇士数百人复入军城，诛乱者。初，上之吏非宰相意，故杨嗣父李觉相继罢去，召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入朝。九月甲戌朔，至京师，丁丑，以德裕为门下侍郎，同平章事。庚辰，德裕入谢，言于上曰：治理之要，在于辨群臣之邪正，夫邪正二者，势不相容。正人指邪人为邪，邪人亦指正人为邪，人主辨之甚难。臣以为正人如松柏，特立不已，邪人如藤萝，非负他物不能自起，故正人一心事君，而邪人敬为朋党。先帝深知朋党之患，然所用足皆朋党之人，良由执心不定，故奸人得成见而入也。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，或为欺王，主心使疑，于是旁寻小人以察执政，如德宗末年所听任者为裴炎灵备，宰相属斥而已。此正是所以日乱也。陛下诚能甚则贤才以为宰相，有奸王者立处去，常令正事皆出中书，推心委任，坚定不移，则天下何忧不理哉？又曰：先帝与大臣好为行迹，小过皆含容不言，日累月积，以致祸败，兹是大误，愿陛下以为戒。臣等有罪，陛下当面诘之，是苟无实，得以辨明。若其有实，此理自穷，小过则容其圈改，大罪则加之诛遣，如此君臣之计无一见矣。上加纳之。初，德裕在淮南，敕召监军杨钦义，人皆言必之疏密，德裕待之无加礼，钦义心贤之，一旦独言钦义，置酒中堂，请礼极厚。臣斟完数床，罢酒，皆以赠之。钦义大喜过望，行至汴州，敕复还淮南。钦义尽以所想归之。德裕曰：此何直，足以与之。其后钦义敬之疏密，德裕秉用，钦义颇有立焉。初，伊吾之西，燕齐之北，有峡夹斯部落，即古之坚昆，唐初羯谷也，后更号峡夹斯。前元中为回鹘所破，自是隔河不通中国。其军长曰阿热，建崖青山，去回鹘崖，妥妥行四十日。其人汉勇，吐蕃回鹘常禄位之，假以官号。回鹘既衰，阿热始自称可汗。 回鹘遣相国将兵击之，连兵20余年，朔为侠贾斯所败。立回鹘曰：“汝运尽矣，我必取汝金帐。金帐者，回鹘可汗所居帐也。”即觉罗兀杀张信，立盖萨。回鹘别将勾陆莫贺引侠贾斯10万骑攻回鹘，大破之，杀克萨及觉罗兀，焚其牙帐荡尽。回鹘诸部逃散，其相萨直、特勒芒等15部西奔格罗路，一支奔吐蕃，一支奔安西。可汗兄弟瓦莫斯等及其相赤心仆固、特勒挪斜绰各率其众抵天德塞下，就杂鲁贸易古时，且求内附。冬10月丙辰，天德军使温德遗奏，回鹘溃兵亲逼西城亘60里，不见其后。边人以回鹘伪至，恐惧不安，召镇武节度使刘勉屯云嘉关以备之。魏博节度使何进涛轰军中推其子都知兵马使仲顺之留后。萧太后喜居兴庆宫积庆殿，号积庆太后。11月癸酉朔，上姓云阳教烈。故事新天子即位，两省官同署名，上之即位也，谏议大夫裴仪直漏名，由是出为杭州刺史。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兼内业者见裘世良，请以开府印其子为牵牛。几世中李忠敏判曰：“开府皆常以印子，业者见何有有儿？”世良惭愧。李德裕亦以忠敏为杨嗣父之党，务之，初为婺州刺史。12月庚申，以何仲顺之魏博留后事，立皇子俊为启王。